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不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从香港直播的综合台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小磊。 小磊啊，你有没有这么一个感觉哈？就是这是一个阴谋论盛行的时代。 没错， 我今天早上一起床，对，我一起床我就开始刷那个朋友圈，我就发现呢，大家都关心郭美美，但是呢，关心之余呢，大家有另外的一些猜测，就说，这个时候爆出郭美美这个新闻，是不是想掩盖什么？就觉得，你看，去年一直在炒的一个新闻人物是李双江他儿子，就只要这个新闻人物一出来，你基本上是可以盖过其他任何所谓的新闻热点，就是这个它是永恒的一个热点。他们说这个郭美美啊，它也快成为一个现象了，就是你如果是做专业的传播学的研究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两个人物他会打破以前所有的这种所谓的传播规律，就一般你要是炒一个新闻4天它就过去了，你不会再有第二波第三波持续的热潮。但是在中国你发现呢，就郭美美和这个李某某一出来的时候呢，大家总是会有新的爆点，新的热情再去关注他。那有人就说他这个事情啊，现在出来的这个时间点是有玄机的 啊，就是说在背后有某种力量在控制舆论导向。 哎， 然后如果大家发现这个规律，那岂不是每当郭美美或者李某某出来的时候，那就前后扒一扒最近新闻有什么敏感点，那反倒是更加引起关注了呀。 哎，对，我就发现呢，就是这个这样的一种猜测啊，还挺多人响应的。我也在想，但是我就没想明白，我说最近有什么热点想要掩盖吗？除了这个汪峰到底该不该要不要上头条。哎，可是呢，你刚才讲到的说舆论是可以操控的，就是传播它一定是有策略的。我觉得这个是有规律可循，而且确实有研究者去专门研究这个所谓的议程设置，非常有意思哈。如果大家从上周关注新闻热点开始呢，一定会印象非常深刻。7月29号，我们专门做过一期，钟永康的案子被公布。那在第二天，紧接着就有了户籍制度改革。那国务院下发这么一个文件，按理说哈， 两个重磅哈， 重磅 同时这么密集。 哎，然后你就觉得这是不是一个什么议程设置的一个经典的案例？因为我当时记得跟徐大内老师连线的时候，他就讲了过，他说，你想这个周永康的案子哈，他经过一波又一波的做空，然后又出现新的焦点，又开始放出风声，最后呢大家又有一种好像意兴阑珊的感觉。他爆出来的时候嘛，因为确实有人觉得这是旧闻，其实不算是新闻，你如果是关心时事热点的话，用各种的代名词都已经知道这个案子马上要公布，正当你准备好接这个重磅炸弹的时候，他又告诉你其实还没有，再等一等。好，他就是反反复复折腾你， 以为可能的时间点，但是他都没有任何消息。 对， 现在这个时间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突然放出来了，什么意思？ 他就是反反复复来折腾你，最后呢，你大概是已经有了心理的预期，所以你接住这个的时候呢，你不会有一种突然间爆炸，就在舆论上就掀起重磅炸弹，真的是有那种无法控制的那种效应。他这个是控制了，如果真的成立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高明，因为他要减少对社会的刺激和伤害嘛。 是， 但是户籍制度，我不知道小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在周永康的案子公布的第二天，他来公布这么一个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因为你如果是看到他几页纸的这么一个文件的话，你确实是会觉得跟任何人他都是有关联的，不管你是处在农村还是城市，还是小城市、大城市、特大型的城市，它都是跟你的切身的生活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非常大的一个改革力 量。 其实我再给你加一点哈，我觉得现在这一届政府上来之后，他做事的这个决心之大和力度之大，通常都会超出大家的预料。过一段时间就让你觉得哇塞好厉害啊， 就是说你刚才说到周永康的这件事情以及这个户籍制度改革，在七月底的时候他同时也宣布了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也定下来了， 对， 主要是聚焦依法治国。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就是改革或者是一个未来前进的方向。这三件事加在一块儿都在同时几天之内公布，其实给人一个很强的心理冲击。 对，他是想要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刚才我们也在私底下聊了几句，我一开始还没咋想明白，后来小磊一点拨，我觉得说得通。就是你说周永康那个案子给人的感觉就是，你先不管前面他是怎么样降低对社会的伤害也好，至少他公布之后老百姓是大快人心的嘛，这么一只大老虎，那说这相当于是把这个环境，你如果要改革的话先把环境给纯化了，给他弄纯净了，正本清源，清除害群之马。那接下来呢，把所有的障碍清除之后呢，就开始我们要认认真真的扎扎实实的开始一步一步的改革了。那第一步就是之前我们也是谈过非常多次的一些社会的重大问题，你会发现到头来它的症结就在于户籍制度它没有办法突破，是不是？因为我们之前讲到过张海特，那她也是上海的一位16岁的平权的少女，她的目的就是说我要在上海平等的参加中考，以至于将来参加高考，因为她本来的祖籍是江西人，可是呢她对她的故乡一点概念一点感情都没有，因为她是在上海出生长大，可是因为她的爸爸妈妈的籍贯还不全部都是在江西，那如果她要参加中考高考的话她都必须回到原籍。可你想非常现实啊，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全部是上海话的，教材都是上海的，老师也都是上海的，如果我要回去高考这非常不利于我的发挥，可能这很不现实，但是现实就是这么的残酷。那尽管他们家长和号召很多的家长都进行了这个平权的努力，可是会发现在上海或者北京这些特大型的一线城市遇到的阻力非常非常非常大。 其实我倒觉得真的户籍制度真是一个怪胎哈。最早出现的时候就是说新中国这个政权成立之后，那时候肯定物质资源都非常的匮乏，然后就是人为的设置了一种制度，把这个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开， 对， 把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大城市北京上海比较特殊的地位，然后跟一些农村的边远地区的人分开，这样的话它可以优先保证一些特权地区或者是有特殊地位的地区的这些这个利益所在，那肯定是牺牲了大部分农民的利益，人为设置了这样一种障碍。但是那时候呢，人其实连迁移都是没有自由的， 对， 你要什么进京还要有什么单位介绍信或者什么地方政府介绍信，你才能坐上火车去到北京。那你现在来说这种所谓的限制人自由迁徙的这种表面的限制是没有了，所以大家可以到异地去上学，到异地去就业，但实际上这个户口制度还存在的话，附着在这个户口上的一些隐性的东西还是在限制你真正的自由迁徙。就比如说这个在上海出生的孩子，就是他父母出身所带来的这种他的户籍制度也要跟着父母走的话，那等于他在上海的一些最基本的这个教育或者是说升学的这些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所以真的是很畸形的一种制度。到今天来说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影响了人权的很多方面，基本人权的一些实现，所以我们之前一直批判了很多说要改革，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太复杂了，真的是一件虽然表面是一个户籍制度就是很轻飘飘的几张纸嘛，把这个户籍本这个换了，可能你这个户籍就改了，但是之后它后面所牵涉到的不同的方面那真的是太庞杂了，所以很多人不敢动。那这件政府真的是特别有魄力，我反腐有魄力，然后现在户籍制度改革有魄力，所以我觉得它还是在一个经历了这么大的反腐之后，你提到的说有一个破坏性然后批判性然后清除害群之马，那我下一步是不是就应该建设了，所以又有了一系列的这些有序的有战略规划的这些就是建设性的制度出来，所以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挺积极的标志吧。 确实哈，刚才讲到的一些历史，如果我们真正是要回顾历史的话，你会惊人的发现其实它是在58年的时候，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那它第一次是以法律的形式 推翻了54年宪法关于公民居住、迁徙自由的规定。它有一条条款是这么写的，说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是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那他是第一次用这个法律的手段来限制刚才小磊讲到的迁徙的自由。那后来当然我们所谓的城镇化的进程越来越快，尤其是农民工，你说在城市里面他确实不能少的一股建设的力量， 对，经济发展也需要这些劳动力人口的流动。 后来呢，其实第一次出现在非常高层的这个全国人大报告的政府工作的时候，是这个温家宝他上任的时候，他几番就提出了要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但是呢一直可能这个骨头实在是太硬了，也没有实效的这个办法来进行推动。直到呢今年的这个7月30号，国务院呢他才发布了一份刚才讲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改革的意见。那么这样的一个改革才艰难的破冰。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很多新闻他会辅以什么样的新闻呢，就是习近平当年在念书的时候，10多年前他的这个博士论文就是研究的相关的课题。那这个研究的课题当时他是讲到非常大胆的一个预测就是你首先要取消农村和城市之间这个户口的隔膜，就是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是他当年10多年前就已经立下的这个，也不能说是宏愿了，至少他在制度上是有他的预见和他的这个建议的话。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各项改革，刚才小磊讲到确实新政府上来之后呢，很多的这个难点现在都已经开始在啃，但是呢依然有人会觉得这样一份改革的意见它不是那么的完善，甚至有没有新意的感觉。因为他讲到的比如说几个城市的分类，它有分这个建制镇小城市，还有中等城市，有大城市，有特大城市。你特大城市其实你相对来说一定是资源最丰富的地方，那如果你是一旦比如说北京吧，一旦拥有北京户口的话，你相关的一些非常高教育啊、医疗啊，就以后退休的各种保障它随之而都会配套的。 而且你看北京现在你 买 车买 房 都要受到户口的限制， 非常非常现实。但是这些特大城市现在还是很严格的控制这个规模。那像大城市它也要一定的门槛，就是落户的条件比较苛刻。那中等城市才是所谓的有序放开这个落户的限制，那最小的就是全面放开落户限制。但是问题就来了，你说如果最小的这些城市对于一般人来说的话，它可能这个吸引力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你就放开来仅仅是吸引力有限的城市的话，那这个改革的意义它到底在哪里，它为什么现在说它这么大我们今天等一会儿呢也会来连线两位专家，一位呢是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的教授胡星斗，那另外一位呢是年轻的评论员，他是专职于研究土地政策方面的博士，叫做孔老师。我们稍后回来来听听两位是怎么样点评的。三立化新闻稍后见。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好，说到这个户籍制度改革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媒体也是制作了比较清晰可见的一些图表来帮助大家理解。其实在我看来，我看完这份文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取消城乡之间的差别。因为如果是按照我自己成长的经历和我 接触过的朋友、同学、亲戚来说，这方面受到的冲击一定是最大的，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想着去特大城市去发展。如果仅仅是你说在农村里面，因为我们家还有很多的亲戚真的是在农村里面，但是他们现在过的生活就已经不是我很小的时候过的那种农村生活，比如说种田啊、耕地啊，尤其是我的一些表弟、表姐，就这些人，他们已经是跟完全不是像他们父辈、祖辈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生活。他们很大的一个现实就是，他们非常向往城市生活，但是呢， 事实上已经在过着， 已经在过着这样的一种城市生活，就包括小孩的教育方面。因为我的一个堂弟，他的教育的这样一些思维哈，我觉得非常的超前。就是他都会带他可能三岁大的小孩，你去学英语，你学现代舞，学什么跆拳道，只是在一个县城里面的一个80后的爸爸，他会有这样的意识。我回家的时候我都感到非常的吃惊，我说你这已经跟香港接轨了，香港学的也不过就是三种技能嘛，可能最多可能多一个什么钢琴啊之类的。他说那不能让我的小孩输在起跑线上，而且我现在是有这样的经济条件，那只是我不种田了嘛，但是不代表我的这些意识还是你们以前理解的这种农民的意识。我觉得道理非常的对啊。那 确实你看他们现在这些人都已经是没有在做农业生产，然后过着城市的生活，但是你一出生还是贴着一个标签说农业户口，这真的是很不合理。所以现在我觉得虽然新的这个改革的意见出来之后有各种各样的争议，但是我其中注意到了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点，就是说要区别分类对待，要因地制宜，差别化的落户政策，而且说要先解决存量。然后就是说像你刚才谈到的这些，特别是80后哈，他们可能从小接受的教育也相对来说比较好，然后已经融入了城市生活，在城市有稳定的就业和住房，但是他们还是贴着农业户口的标签，所以就要先把这部分已经实质上在城市生活的人，这些存量先解决，然后那些真正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他们又是另外的一种有资源的选择，你是如果说我就是要靠土地，我不想把我的土地流转出去或者放弃，那你就可以继续做农民，如果我愿意说我愿意进城，然后上盖一个小洋楼，然后我过上城市比较优质的生活，那也可以啊。就是还是要循序渐进，分类指导，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赞的。 好，那个小磊表达了他对这样一份文件的乐观和赞同哈。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两位专家，那我们先来听到的这位是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的教授胡星斗，来听听从他的角度是怎么样理解这份文件的。 也有特别含义，那就是表明中央政府坚决改革的决心，也就是除了经济改革，还在社会改革方面要有所作为，因为经济改革都已经改得差不多了，现在中国重要的是要通过社会改革实现权力平等，所以这次的户籍改革也可以说它是中国式的平权运动，也就是平等权利运动，通过这样的平权运动来保障公民的公民权利。 好，您觉得这个是一个平权运动，也可以说它是具有相当的里程碑意义的，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认为它是户籍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实际上是把过去10年各个地方的户籍改革的经验加以推广，从中央的层面加以规范，或者说它实际上就是关于户籍改革的顶层设计，把过去改革的经验现在由中央加以推广。也可以说它也是社会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因为社会改革中户籍改革是关键，因为户籍它涉及到广大的人口，甚至是每一个人，涉及到人们很多的切身的公民权利，如果户籍不改革，那么公民权利很多公民权利无法保障。 那其实呢，我看到这样一个文件出来之后哈，也有一些人对于这个文件他们表示了一些失望的情绪，比如说小型城市对于真正的人才来说并没有具有特别大的吸引力，但是对于像在资源各方面优势比较大的一线城市还是没有更大范围的放开，那么有些人就觉得实际上的它的改革的意义不大，对于这样的观点您同意吗？ 我认为户籍改革在平等权利方面还是需要循序渐进。就拿我过去主张户籍改革在取消户籍方面是可以来得快一点。实际上这一次的改革就等于是取消户籍。我说的取消户籍就是取消二元户籍制度。这个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以身份证管理系统取而代之，而这一次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他只不过没有说要取消二元户籍，还保留那个户口的名称，那个是无所谓的，而实际的待遇，考虑到财政学校的压力，医疗医院等各方面的压力，他可以循序渐进的来推进，这一次的改革，大部分城市是到2020年要实现中央的决定中的那些目标，其他的特大型城市那可能就稍微晚一点，但是他们无疑未来也要朝这个方向改革。你这些特大型城市到2020年以后，他们也不可能成为孤岛，他们游离于整个国家的改革。或者是体制之外，那也是不可能只是说这些特大型城市的改革呢是稍微有所推后，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某些特大型城市由于长期的特权形成了资源的高度的集中中国的教育医疗等各种资源出现极端的不平衡的状态，比如说一些好的大学、好的科研院所、好的医院，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它都集中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在这样的状况一下子不可能改变，因此平等权利它可能需要一个过程。 但是您对这个过程的期限有预测吗？要经历多长时间？ 现在是最多再过10年吧。 10年， 那你肯定也应当与其他的城市也一样，不应当设立特殊的户籍门槛，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也需要人才的自由的流动，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城市的特权会逐渐的减少。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会逐渐减少，就是目前中国所产生的城市与城市的巨大的差距，地区的巨大的差距，城乡的巨大的差距，说白了其实还都是过去的计划经济和特权体制所造成的，而市场经济它会使得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它的利润率都会趋向于平均，那么各个地区的发展也会趋向于平衡。特别是随着如果中国能够逐渐的建立一种民主财政制度，那么这种依靠官员决定的财政，结果财政这个投入到少数城市，这种状况都会改变。它取决于中国的这种财政制度、民主财政制度的建立等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最终。各个城市的资源的分布更加均衡了，那到那个时候那这个取消户籍或者说实现人们这个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平等权利，这样就水到渠成了。 好的，那最后一点还想请问您哈，就是打破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之间的差别。那么有人会觉得这对农民来说，他会不会变成一种变相的攫取他们手中土地的这么一个政策？实际上他最后会沦为所谓的阶层下行这么一个改革。 的确很有可能是这样。一方面我们说现有的这个户籍改革 力度很大啊，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的确是担忧啊，现有的官僚体制啊，很官员很难受到民主的制约， 嗯 啊，以及现有的政绩制度啊，土地财政制度等等啊，就是使得农民的土地成为官员手中啊变现法式的啊这个生财的之物啊，是官员的一块肥肉啊。那有些官员就会借户籍改革之这个之借口吧啊，来掠夺农民的土地，因为很多农民是不愿意进入城市的，或者是不愿意成为市民的，因为他们有土地、有宅基地啊，还有可能有山林、湖泊等等啊。那你如果变相的强制的征地啊，那么农民的损失惨重。所以我们强调，农民即使城镇化，他们也应当是带着财富进城啊。那么他的土地如果要征收，也应当按照市场价来进行补偿，要阻止强征不暴力这个强征的状况。所以这个又取决于中国的民主监督制度等各方面的完善。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录音呢，来自于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那他呢也是一位户籍改革问题的这个专家。其实我第一个问题我是问的他这个议程设置的时间点的问题，我说为什么会在周永康案子公布的第二天来公布这个改革，他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含义啊？那他说如果你真要说含义的话，他是有的，但是光就改革的力度来说，这个已经足够空前和象征性的这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大的事件。那当然他也表达非常多的担心，那真正是农民工如果说他在城市生活，可是我要想要回归去在农村生活，那这个农村如果所谓这个新城镇化的过程当中，我会不会被迫的失去我的土地，这个也许是现在最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所有的强拆几乎都是跟土地相关， 之前十年这个土地纠纷真的是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且可能这个人这个问题的话，我想每个人你或多或少不仅仅是听过，甚至有亲眼去见过，因为我们家也有人去经历过这些农田被收购的一些经历。那如果你作为农民的话，你确实手上没有很多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因为我经历过这个一个事件的，它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有一块农田，但是我没有想留着自己。盖当做宅基地来盖房子，因为现在很多农村的这个土地，农民他的意识也是跟过去有变化的。 对， 现在的更多的是我把这个土地留着，我以后呢总有一天我自己要盖房子，可能因为你想你作为这个房子的话，它以后一定是慢慢的升值的，大家会这么想。但是呢因为你的这个地段的关系，可能 地方政府又觉得是块肥肉， 对，他会来收。那地方政府收了之后呢，卖给开发商， 土地财政， 对，这个在我们老家看来，从前你是无法想象的，会这块地可能你世世代代从你的祖辈祖祖辈耕种了几十年，到有一天它会被卖给开发商去盖一个什么样的写字楼，这个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但即使他们心里做好这样的准备，仍然没有做好说我这块土地是贱卖的准备。但是真正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你说维权的事件爆发，它的根源就在于就是因为你收购的价格和我实际上我期待的价格实在是相差太大。但是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也是自愿的呀，我是愿意卖出去，但是实际情况每个地方可能每个人每个家庭他面对的都不一样。尽管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文件里面他说的非常好，要自愿，要补偿，要怎么怎么样，但是问题就在于他的执行将来他真正能不能做到位。 这恐怕是很多人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哈。好，三句话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呢还有一位土地方面的专家，他是土地和城市化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那刚才我说的这个土地和城市化是他研究的一个专长领域，他叫孔德济博士，我们稍后来听听他的意见，他的意见就跟胡星斗教授完全不一样，稍后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联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继续户籍制度改革的讨论。紧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土地和城市化问题的专家孔德济博士的点评。那么我把刚才对胡星斗教授的访问也是说给他听，我说胡教授对于这样的一个改革他是抱着极大的肯定的态度，那么孔博士似乎意见并不一致。 我如果接着那胡星斗的说呢，我觉得如果与其说他是这次改革力度空前呢，不能说他这次的就是说改革的压力空前。实际上以前在计划经济时期那阵儿的，实际上，虽然说他农民嘛，他被剥夺的更严重，但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大的改革压力呢？因为那阵儿他出于对那个政府的合法性特别强，然后出于那个老百姓呢对政府是空前的一种信任，他也政府有他的威信，所以说老百姓呢他没有这样的一些个权利要求。但是现在呢，那个改革开放30年。然后各种那个市场经济发展等等，人们对这个政治权力的诉求也开始不一样，尤其网络社会。这样呢就导致他这个改革的压力有所不同。你要说改革压力空前的话，我觉得还成立。力度空前吧，我觉得看怎么理解。就是说从他的制度建设上的话，可能这是迈出一步，但是从他的制度上就是说给公民那么的实际的福利的话，实际上一点增加都没有，我的这个观点。 为什么呢？ 首先呢，政府鼓励你入籍的这些个小城市，比如说，从50万到100万，100万到300万，这些小城市的话，它本身几乎就相当于，就可以随便入籍的。就是说，这个意见出台之前，人们入籍没有问题，同时人们也没有太多的入籍的冲动，是这样的一个现实。给你打个比方说啊，比如说现在的话，全国，千万以上的城市有13个，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呢有88个，就是说，500万以上的人口，这都是那个大城市嘛，不是特大城市嘛？一些特大城市呢，都是政府已经严格控制的，要严格控制规模的这一些城市。所以说这些城市包括什么，就是说500万以上城市不仅包括绝大多数省会级以上城市，甚至包括安徽省安庆市、浙江省金华市，他们人口分别是531万和536万。就说这些个三流甚至四流城市它都成为特大城市，都不鼓励你进入。你能进入的城市还有哪些呢？比如说你要说鼓励你进入300万以下城市，而且我看主流的城市，就是说大家，可能还是可能相对熟悉的城市，比如说有山东日照，有那个福建莆田，还有黑龙江的牡丹江市，这些都是300万以下人口。就是说鼓励这些城市，你可以有序的进行城市化，或者说通过缴纳社保，通过购置地产。但是你我真的会有冲动进入这些城市吗？没有。而仅仅的就是说，500万以下的城市，级别相对较高的仅仅剩下贵阳、兰州、银川、西宁这些城市，作为这个偏远落后城镇的西部城市，大家基本上也都 不会去，所以说这个意义不大。 嗯，但是如果对于农村的居民来说，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如果是有想进城的打算的话，那入籍这些城市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理解呢？如果你是往回倒的话，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是住在一线，北京、上海、北上广深，你让我倒回去，去宁夏、银川，去青海、西宁，可能我不太接受。但是如果他处在比银川和西宁更加偏远的地方，可能这些城市对我来说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嗯，那如果说你这样说的话，嗯，但是这种人口的比例会非常少的，我觉得可能是，可能河北省的人不会去吧，可能江苏的省的人也会去吧， 嗯， 河南省的人，有可能去，但是应该也不会太多吧， 嗯， 换一个角度呢，就是说，我觉得还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说入籍大城市，或者说你成为城市人的话， 嗯， 你究竟的这个福利的变化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由于这个几十年的变迁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嗯， 比如说在30年之前计划经济时代，你如果说你有一个是城市的非农业户口的话，就意味着国家需要给你分配工作，然后你就有一个单位成员的身份，你凭借单位成员的身份呢，你有稳定的收入，有分配房子的权利，还有甚至绝大多数的人都有公费医疗的权利。 嗯， 这跟当时的农村人的差距是非常之大的，甚至说可以说天壤之别。但是在2010年代的今天，这个城市普通城市人的福利跟这个绝大多数农村人的福利的话，它是开始就是说已经没有这么大了，甚至说那个普通工人的他的地位的话也有千丈。比如说大概在10几年前，社科院社会学所侯学义他们在他们课题组做的一个研究，就是说中国研究中国的那个阶层问题嘛，就是说当时他们是把中国阶层分为10个，就是普通的一些个产业工人，他的身份地位呢已经落后于个体商户，对吧？然后一些个私营业主， 嗯， 等等的，他们已经不是说国家的领导阶级。然后这些私营业主和个体商户呢，他很多都是农民的身份。而近几年呢，由于这个地产业的兴起呢，城市周边的一些农民呢，他凭借一些个拆迁，甚至自己建城中村，可能收益更多。他在经济上，甚至比很多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些个中产，甚至还要更好。所以说，在过去呢，农村人转变为城市人呢，它是一种阶层的上行。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呢，农村人转变成城市人呢，它反而是一种阶层下行。它有，比如说你被城市化过程当中，剥夺你那个土地权益的一个风险。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操作的，比如说通过现在宅基地换房、拆分定点等等的，都是对他权利的一个新的剥夺。 嗯，就是尽管他写在这份文件里面说会坚持几大原则，比如说依法、自愿、有偿，就是要避免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啊，你是不是担心执行方面上容易出问题？因为如果按照原则来的话，按理说它是不应该出现的。 算是现在所有的这种村庄的这种强拆呀，或者说强行的这种城市化呀，它宣称的话都是那个自愿原则，但是我们的常识都可以了解，他们几乎自愿的就是很少，他会通过各种手段的话，可能说在那个签字的形式上，一个签字的形式，但这个签字的形式不等于自愿。 嗯， 比如说你们家有什么公务员，你不签的话，他就要下岗，等等的，都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东西。 嗯， 再说一个，就是说你说这个城市福利吧。城市福利它现在就是说通过这个城市化，它要是应该有更好的一个制度安排，比如说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 那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嗯， 这个覆盖面呢要覆盖到，嗯，不仅要覆盖到户籍人口，还要覆盖到一些个常非户籍的常住人口，就是说流动人口。嗯，我认为的话这个基本上它是做不到的。 嗯， 为什么做不到呢？就是说这个很大的一个财政负担呢，它基本上它连那个一个大城市的户籍人口它都很难满足。比如说在现在在比如说北京通州市，那我们有一些朋友，他们本身他都有北京的户口，也有合法的自己产权的住所，但是他们的孩子假如说上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都会以我们这个资源不够、设置不够，或者说你没有在我们这个通州区缴纳什么税费啊、保险呢、啊、的理由告不给你解决这个问题。是说是户籍人口都解决不了，流动人口更不能解决。他去这样的一个文件的宣称的话，它主要是一个政治的口号，基本是操作上实现不了。它操作上，它如果真是进行一些实践的话，只能是那些个象征性的、成本非常低的公共服务，比如说人均可能几块钱，甚至或者再多一点几十块钱的，给你打个疫苗啊，发放个避孕套啊等等啊，这些个服务它可以做到。真正的最更加基本的比如说教育等等，他是做不到。如果他万一能做到的话，可能的一个连锁性的结果就是说会有更多的人因为教育资源，我不想本来不需要在北京打工的人，我都去北京上海打工，因为我假如说在这打工的话，我孩子就可以享受好的学校、好的教育，甚至一些个分数线的一些个机会等等的话，就会有不断的有人涌入这个城市，而这种结果的话政府也不会允许它出现的。所以说这个基本公共服务也是相当于其实是假的吧。 好，听完了孔博士的分析，小磊好像有很多不同意的地方。 受不了。 哪受不了呢？ 刚才这两位连线嘉宾各自表达了不一样的观点哈，两个人的态度是截然相反。 嗯， 我个人是对刚才孔博士的观点啊，坦白说基本上所有的都不同意。 嗯， 我觉得他从这个如果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发表了刚才一些言论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不严谨的、比较主观的臆断的，而且他对整个文件我觉得他也没有特别的去 吃透、 对这个理解很偏颇。我基本上还是比较同意胡星斗教授的一些看法、可能我也是比较乐观哈、刚才孔博士说的几个点，就 首先他说福利根本是做不到的，你没有操作空间。 最后他提到的说这个有一点说要提高这个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其实还有一句就是说要这个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哈、他说这个是基本做不到的，因为他的理由说是这个财政负担太过严重、说地方政府没有这个财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还说如果说我万一能够做到的话，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涌向某一个福利更好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个他不能说现在存在的问题，因为现在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就对这个改革方案去否定，说你这个做不到。这个出台改革这个意见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台一个纲领性的指导性的文件，来进一步的去实现我们所希望达到的那个目的。所以这个改革其实并不单纯的是表面上的说是户籍登记制度这样一个改革，那个就是二元化这个身份的标签说取消其实很简单，而真正你要引导人去实现所谓的这个人口能够分散分布，然后能够希望就是进一步缩小这个城乡差距，真正这个缩小在农业户口和所谓的非农业户口之间的这个身份的异同所带来的一些实质上的不同、那它这个改革中最核心的两点其实是这个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农村，就是希望这个农民进城市民化的一个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这个才是核心。正好是要解决他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扩大的问题，他说做不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农民在市民化的过程中可能会被剥夺 土地权益的风险，他把这个风险也变成了一个绝对化的事情。我先回应他说那个财政负担的问题，在这个文件里边其实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说，为了保障这个地方政府能够提供这个更加全面的更加完善的福利，所以要进一步的这个改革财政分税制度。之前为什么地方那么依赖土地财政其实是跟这个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之间的这个财税分权制度是非常有关系的。中央政府收走了大头这个税收，然后大概其70%，大概是个73%的比例，但是你这些基本的事权，比如说一些基本的这个教育啊，基本的公共服务提供，基本的这个养老什么，很多东西都是要地方政府来负担。这样你让地方政府干很多的活都需要钱来保障，但是你没有把这个钱给地方政府，中央收走了，然后中央转移支付，认为某一个很贫困的地方，我把这个钱转移到那个贫困地方，这样你让地方政府很大程度上你不得不来依靠土地财政。我没有钱来实现我的这个必须要做的基本的职能，那我只好去依靠土地。所以这个导致了很多的土地的纠纷。那我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一方面我要这个推行这个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覆盖面扩大，那我配套的是有这个财政制度改革的。所以我觉得刚才孔博士说的对有点太悲观了。对，另外他说到这个农民工不是农民在市民化的过程中会遭遇到被剥夺土地权益的风险，他也就是说用了风险这个词，但是他后边所谓的所有的理论论据都是把这个风险给绝对化了。这个文件中意见中非常明确的说要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的合法权益，这一段是非常重的一部分。其中也具体来说要完善农村的产权制度，主要是三个核心的权利嘛，一个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一个是宅基地的使用权，还有一个是集体收益分配权。确实在过去的主要是10年之内吧，这个农村的土地纠纷，地方政府的这个土地财政的土地财政的这个利益跟农民的土地的这个利益之间确实有很大的矛盾，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存在。但是正是因为有过去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文件里边特别明确的一定要怎么样。我们不能因为说可能存在的矛盾和风险就是说不应该有这个文件，或者说这个文件是无意义的。下面是就是樊松你刚才说的是这个执行的问题，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按照这个文件落实。那我们现在说可不可以有点信心呢？你看政府这个反腐力度这么大，而且也真正是能够持续了很长时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颓势，那我们可不可以给这个文件也是一点信心呢？刚才那个胡星斗教授说的挺好的，我觉得他说这个首先这个他把这个安了一个大帽子，说这是一个中国式的平权运动。我觉得这个象征意义还是在的，虽然这个帽子有点大吧。很多情况下我们都说哎呀，实际情况是一回事，法律制度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这个男女平等，可能在西方发达国家到现在也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男女平等，但是难道你这个口号就不要了吗？它真的不光光是一个政治口号，不光是这个孔博士说的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迫于压力做出的一个政治口号。这个象征哪怕它是个口号提出来了，它还是有一定的存在的意义的。因为至少农民工或者是弱势群体他有了一个依据，说这个我要保障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有这个法律或者是行政规定的依据。这本身存在就是有一个意义存在，有一个重要的意义的。 好，小磊果然是10年公务员的生涯哈，我们确实能够听得出来他的这个功底还在。我们稍微休息吧，等会儿还有哪些回应的点我们在最后一部分再聊聊。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哎，刚才孔博士还说到哈，你说除了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之外，其他一般的你比如说什么宁夏呀青海的这些省会城市哈，他觉得也没什么吸引力，意思就是说除了特大城市一般的地方呢都没劲。小磊对于这个也不同意。 对，他太是以从自我的角度来出发来揣测别人的意图，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他刚才说比如说山东日照这种中小城市 开放了，说你说樊素你跟我难道有冲动去进入吗？但是别人可能不这么想，有很多的农民工，比如说他现在山东本地人，然后在日照打工，可能就是一个很乡镇或者农村的人，正好在日照打工，然后他在那安了家，有了稳定的就业，但是他很多的福利可能享受不到，那你现在说你可以这个落户了，他当然是很高兴啊，因为我在这儿已经扎下根了，为什么不呢？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还有的人可能之前在北上广工作，但是迫于可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收入太低，生活成本太高，那他愿意回归，正好家里边又有父老乡亲需要他照顾，所以他要找到一个既能够享受基本的公共，就是一定质量的城市化的样生活，同时又不要离家乡太远，那可能对这种二三线的城市对他来说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他愿意去，如果这个户籍开放的话，为什么不呢？所以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确实我也是持保留意见哈，因为如果又谈回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因为我身边那些亲戚们，他们最理想的一种生活是什么吧，就是我工作在城里面，但是呢我时时刻刻还有一个后方，就是我的老家，你说土地房子那些不要动，我还能够随时回去，就是说我会选择一个离自己老家不太远的城市来落户，我觉得这是可能至少在我接触的人里面是很现实的这么一个选择，对他们来说。 而且而且这个特大城市哈，即使是取消一些行政上的人为设置的这种所谓的樊篱吧，也不是每个人想留就能留的，有很多情况，现实的情况，比如说你找不到一个就业机会，那你不得已必须要离开，或者你的收入不足以支撑你的生活，所以很多情况下是市场本身一个调节，那这些人他可能，或者还有一些人是有这个乡土情结的，我觉得基本的这个根本的东西不是在于这个行政上，你是说我要这个说一定要让你去二线城市或者小城镇去落户，不让你进大城市，这个都是表层的东西，根本上就是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的选择，比如说你看这个富士康现在已经因为沿海的这个劳动力上涨，成本上涨，所以他到了内地去设厂，比如说在郑州，在重庆这些人口的大的地方，然后他现在又到这个安徽安庆这些更这个二三线的城市，就是因为本身市场或者经济的一个调节，那这些当地的这些农民工这些年轻人们，他可能觉得我去深圳那么远，挣点钱都花在当地的生活成本了，我可能更愿意离家近，所以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因为经济啊投资的这些调节，他选择了在这些二三线的地方扎根落户，所以我觉得刚才孔博士说的那个还是有点偏颇太从自己的这个他可能学者， 如果就我来看哈，刚才小磊你讲的这些例子哈，我的一个印象在说我现在是有了一个迁徙的自由的，就是我记得迁徙自由是因为农民工多了之后，在城里面发展的越来越好之后，但是你始终没有真正一个机会是把他乡当做故乡，所以人们才开始讨论说这个所谓的迁徙自由它到底是一项人权呢，还是说现在呢你从目前的管控的手法去理解它存在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刚才我们简单的回顾历史，那如果你是翻到50年代的宪法来说，它是在其实是在75年的时候，他是从宪法里面拿掉这个迁徙自由的，从此之后可以说他是没有了一个宪法的保障。那现在如果这个户籍改革真正一步一步做到的话，印象再说迁徙自由它会不会有一天又重新放回到宪法里面去，如果放回到那里面去，我们是不是才可以说这样的一种天赋人权，这样的一种自由，你才可以真正是有了一个法律的保障，我觉得这反倒是我更加希望看到的。当然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大，还有很多角度可以讲，那比如说现在你说特大城市他们对于人才其实非常势利的，就我要看你高学历，你受到良好的教育，你或者像北京还什么劳模，就意思是说 你 一定要， 对， 你一定要创造我可见的一些价值，我才能欢你进来，这如果从人权的角度来说它又是符合道理的吧。你如果说我是艺术家，我或者我就是一个流浪汉，我是一个流浪歌手，在眼前的角度我根本就没有可能创造你期待的那些价值，可是你不能说我没有任何的生存的可能性在这个城市里面发展。你如果作为 一个，如果说北京的话，我希望你的精神是兼容并包的。那为什么会用你现在这么功利的一些平衡的尺度来拒绝这些人的加入哈？那你如果再发挥想， 这还能做一期 节目，对，你再发挥想他，我可以想，哎，为什么美国的这些城市大家都可以这么自由的迁徙，好像怎么就不会出现你像中国的这种所谓 的 特大城市病哈？好，这个话题还可以再聊好几天。好，那但是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好，再次感谢小磊做客，三D化新闻，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拜拜。